谢谢千秋，就请。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，才能够融入这世界？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一张的假面，想不起我在做什么，想不起我在想什么，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迷雾迷雾再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原地在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段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向征途。装不出融入的态度，空气里充斥的虚无，我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里面的局促。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我发什么什么。迷糊迷糊再迷糊，我惊觉自己原地在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